交换一个眼神，抚慰就是暖暖静静的拥吻。疼爱是不讲理，也让我气愤。体贴是偶尔宠你，不像情人。心会累，爱会冷，这是感情必经的过程。只是有人就放弃，也有人愿意再等。等一个发现，等一个感动，让爱在沸腾。就算很在乎自尊，我们依赖彼此，不得不承认。放弃自由，喜欢两个人，绑住的两个人，互不相让还是相爱，分享一生。不爱热闹，喜欢两个人，就我们两个人，在浮动不安世界里找到安稳。 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申请商标注册，版权申请就找顶呱呱。 专利申请，专利授权成功，再享3年免费监管。 注册商标，一对一服务，价格低，服务好才是真理。 知识产权服务就找顶呱呱，电话52514000，记住52514000，上小顶网。 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我承诺六人游专注为家人和朋友提供定制旅游服务，无购物，无自费，不跟陌生人拼团。请关注微信号六人游定制旅行。 中国北京，4月15号第7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盛大启幕，明星互动，经典影视歌曲群星演唱会，六大主题乐园，4月15号到5月1号，让我们相约怀柔，共享电影狂欢。 景区发展缺资金，景区缺游客，景区想转让，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强大的媒体平台，专业的营销团队，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咨询合作热线13301125069，13301125069。 密密麻麻，一春又一庄。 似悬崖绝岭，没有开心可保证，有时寂寞亦是聪明。人人会变，人人任性，夜晚不担保高兴，有时寂寞亦是本领。一个人找到的折磨太多，轻快得想哼歌，欢慰得自在地消磨，放心我可温暖得到心窝。骤眼间我似落寞，但是时日飞过，我这节学到近恋爱差不多，人 出现裂缝，别说是偶然一次翻

卧行卧速，全新 BMW 一系运动轿车现已瞩目登场。源自 M 风格的空气动力学设计，配合 B 系列涡轮增压发动机，释放精明运动个性。搭载 BMW 互联驾驶与 BMW 云端互联，精彩同行，潮流自作主张。现已零售价20.48万元起，即刻购车更享月供低至888元金融方案。详情致电北京京顺宝010-6864-8700。 春风十里，步入难忘奢华的酒店婚礼。北京嘉里大酒店各式宴会场地为您的婚礼提供精雅奢享的空间，3880元起订。咨询电话8565260985652609。 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合伙人要求热爱教育，喜欢孩子。作为中国口碑影响力儿童教育机构和中国文化产业50强品牌的涂抹少儿艺术教育，在创业路上为你提供的还有更多。合伙人招募专线：133-0112-5077，133-0112-5077。 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4月15号隆重开幕了， 隆重开幕了！ 作为北京国际电影节唯一面向大众的电影狂欢活动，电影嘉年华不仅好玩，更好看的明星近距离互动、经典影视歌曲群星演唱会、六大主题乐园，让你玩得有趣、有品、更有料。4月15号至5月1号，让我们相约北京怀柔，在电影嘉年华里享受电影主题全民狂欢吧！温馨提示：4月16号和4月23号两天暂时闭园，去嘉年华玩乐的听友要注意避开这两天喽。活动详询5175-2211。 北京首创来4C啦！定金活动惊喜连连，36小时不打烊，5折基础上折上8折，满1000返2000券。探险热带雨林，北京首创来京港澳高速19出口，出高速前行即到。 想结局，我明白。 的不见了，别搞得那么复杂，你不是一直说要去帮你吗？ 回忆不放过。

好好到无路可退，可是我也很想有个人陪，才不愿把你得罪。于是那么迂回，一时进一时退，保持安全范围，这个阴谋让我好惭愧。享受被爱滋味，却不让你想飞飞，就让我们虚伪有感情别浪费，不能相爱的一对，情爱像两兄妹，爱让我们虚伪，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残忍也不是自卑，这样的关系你说多完美。你看着我看得那么暧昧，被爱爱人原来一样可悲，为什么竟然防备，别人给我献媚，不能退不能要，要了怕你误会，让我想起曾经爱过谁，我所要的他不给，好像小偷一样卑微。兄妹，爱让我们虚伪，我得到于事无补的安慰，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残忍也不是自卑，这样的关系你说 生月末转瞬间过，冰冷的雨滴打在温热的我的手，多少泪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那里有甜蜜的幻想，全是你和我，但你却说太遥远，梦已经不够，需要多些空间，让彼此再去寻找快乐。只想再听你说，你愿意爱着我，直到地老天荒，下个是寂寞。真的只想再听你说，在你心中我算什么，给我一个答案算不算太过奢求。

朋友面前有友善，人似批准马匹，一周跑两天，百姓也自然要斗快过终点。若做大国公民，只需身有钱，自己一声拜拜，远去这都市，要靠伟大同志搞搞新意思。冷暖气候同样影响这都市，但是换季可能 两大主题园区，多主题参观互动， 未来世界，穿越之旅， 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狂欢进行时，这里是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九六九在现场。电影嘉年华活动作为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4月16号持续举办至5月1号。而在4月16号和23号当天会闭园。本届的电影嘉年华以电影梦梦圆怀柔为主题，依托怀柔优越的山水生态环境和中国怀柔影视产业示范区的优势，搭建市民游客娱乐参与的平台，是一场集影视科技体验、声光特效展演、美食特产市集、亲子游乐等多元素全方位倾力打造的电影文化节庆体验活动。本届嘉年华6个板块推出的特色亮点活动也是精彩纷呈，《捉妖记》等知名影片的外景拍摄地将首次向游客开放，供游客参观体验，还有吸引小朋友的《冰河世纪》电影主题游乐体验、《胡巴乐园》、《涂抹斑斓童年嘉年华》等多项互动体验项目，也可与《喜羊羊》、《灰太狼》、《熊大熊二》、《钢铁侠》、《小黄人》、《葫芦娃》等50多个动漫主题人物亲密接触、拍照留念。追求刺激的年轻朋友们可以到中影基地14号棚内亲身体验到电影梦工厂，通过专业化的剧组、场景、道具、服饰演绎一段自选的剧情，经过后期制作之后获得完整的电影片段，体验一把明星梦。另外，在走出江南水乡，通过卡通人物冲关，还有 9D VR 电影体验，让你身处感受虚拟现实的世界之中。电影主题美食小镇上丰富的美食和农产品更可以让你垂涎欲滴，游览过程当中游客还可以通过与智能机器人互动了解电影知识，观看优秀电影。

度的沉默，融融的暖意带着深情的问候，绵绵细沐浴那昨天，昨天，昨天激动的时刻，你用温暖的目光迎接我，迎接我从昨天带来的欢乐，欢乐。 两大主题园区，多主题参观互动，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狂欢进行时， 这里是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九六九在现场。 这里是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969在现场节目，我是主播周周。4月15号，第七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电影嘉年华活动在怀柔区的国家中影数字制作基地和新美金盛影视城盛大开幕了。本次电影节的嘉年华活动将会一直延续到5月1日。那不知道在听节目的你有没有到嘉年华的现场去支持本次的活动呢？当然了，电影嘉年华不仅是游玩这么简单的小事情，它同样可以成为我们生活当中的精彩插曲。在电影嘉年华期间，大家不仅可以玩得开心，还可以走红毯留签名。在本次嘉年华当中也设置了百姓红毯秀的环节，你可以在红毯秀的环节当中十足的过一把明星走红毯的瘾，将自己的签名和明星的签名共同签在红毯的现场。除此之外，我们还设置了6大板块、20多项主题活动，期待你的加入。那么不知道你在电影节嘉年华又感受到了什么呢？你与电影嘉年华又有什么样的故事发生了呢？欢迎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969参与到话题讨论，我与电影嘉年华，将你和电影嘉年华的故事告诉我们，将你在电影嘉年华留下的美丽瞬间的照片发给我们，我们当然会挑选最有趣和最有意义的照片在经典969的公众微信号上进行展示。如果说想要自驾去电影嘉年华现场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可以沿京城高速至14或15出口驶出，沿道路的指示牌行驶到停车场的路段，步行到嘉年华的活动现场就可以了。不知道你与嘉年华又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如果有的话，赶紧来到这里记录你和嘉年华的精彩瞬间。 城市

画面里，我最喜欢你。你是我在梦醒后留下的剪影。当风景变成浮光掠影，当生活总是身不由己，感谢生命里常常遇见你。你是物是人非里唯一的知己，当万籁寂静，夜色微明，当暴雨过去，天色放晴，我期待和你画下这风景，勇敢做回我自己，去活出意义。再滚烫的回忆也不过是回忆，别再让梦想都停在原地，勇敢向俗世说一声对不起，我就是我自己。最喜欢你，你是我在时光里安插的蝶影。当光影走近，光影离去，当他们走近，他们离去，只有我和你。同一个姓名，你是我自己。再滚烫的回忆也不过是回忆，别再让梦想都停在原地，勇敢向俗世说一声对不起，想做回我自己。 双手，真实的

怀难耐越想笑越难得笑吧，疲倦快乐每天减少，哈哈，从前愿意笑就能够一笑，哪个我那样奇妙，其实笑话越想笑越难得笑吧，平算你白发多了，假使今宵开心过走了，多么想找你逗我一笑，浪漫不多爱过不少，怀疑就算分手再不懊恼，愿望很多碰到很少，人大了赚到了这世界，但必得过后明白我很渺小，怀难漫越想笑越难得笑吧，平时快乐每天减少，笑吧，听说你白发多了，假使今宵开心过走了，谁来逗我一笑，一起睇烟花，然后大叫吗，一起对杀就会爱吗，宁愿去听你天天一个每天减少，哈哈，从前愿意笑就能够一笑，今天的我想多安慰笑，其实笑话越想笑越难得笑吧，听说你白发多了，假使今宵通通都醒了，想一起等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